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一雪前耻唔会有错啊。 嗯， 系啊，即系唔系我嘅前耻，系你嘅前耻，话真系咧。即系嗱，当然咧，首先咧都交代下啦。咁上个礼拜系休息噶啦。 嗯， 我曾经谂下会唔会出啲特别节目嘅，整一集神山虎广告杂志噶。不过话了都系啦，不算捻数啦。 你点样广告杂志发声啊？ 求其咪就系讲下啲功效啊，嗰啲乜捻嘢咯。可能做十分钟咁样，一条有做就算数。我谂就 嗰啲你。自己整個網頁寫咪得咯， 寫曬㗎啦，但啲人唔睇㗎嘛。你記住啦， 你廣告雜誌你應該點做呢、你應該揾所有肯上嚟講經驗嘅，分享經驗。 夠撚膽講咩？ 喂，你我幫佢轉聲，後期幫佢轉聲 ，O 唔 OK？ 哦， 嗱，有冇網友即係啊中意上嚟分享下嘅，我幫你後期轉聲。 OK， 咁樣做少少少少，到時先算啦。而家已經會過去咗啦嘛， 變咗雞仔聲啊，即係好似吸咗嗰啲啖氣咧， 即係已經過去咗啦嘛。因為上次休息啊嘛， 咁咧做定罐頭咯。 一月一號咁啊，唔係嘅，你知道。唔排除會加價㗎嘛，你知啊。 加價冇問題㗎。 咁加價喎，我都將個價錢講埋出嚟，咪又要改呀。 唔係嗰個特別節目嚟㗎啦嘛，係淨係即係冇你唔需要講個價錢。 到時先算啦，到時先算啦，有先算啦，我覺得冇人會，即係首先會搵嚟錄音啦，首先就唔會啦，過嚟呢度。冇啦，真係冇啦啦，都得啦咩？ 咁你唔係一定要去呢度嘅。 咁係， 香港都得噶，冇所謂噶。 到時先算啦，呢啲有興趣要先算啦。 OK， 咁啊，即係一雪前耻啊嘛。 嗯， 即係其實咧，其實應該係兩。我諗呢個主題嘅時候咧，即係我係諗過另外一個主題嘅。 嗯， 就係、是、因為間長嘅運啊。 嗯， 嗱，即係未講一雪前耻之前。即係我成日覺得啲網友咧，即係我哋一班兄弟啦，即係出嚟玩呢班兄弟咧，係每一某一啲人咧，去某一個場合嘅零撚射客嘅。 嗯， 就我舉個例先啦，阿奇娜， 嗯， 佢去疫區咧，哇，佢就黑啦。其實阿奇娜都跟過我幾次，唔記得咧，可能有幾次啦。咁啊，去疫區，其實每一次都嗰個。嗰、那個 唔愉快， 乜都唔愉快嘅。 愉快經驗 最恐怖嗰次咧就零嘅， 嗯， 係帶唔到女走， 嗯， 仲要自己成五嚿水租酒店嘅， 嗯， 仲要俾嗰條女坐多錢嘅， 嗯， 啊，即係亦會黑，其實黑到咁嘅喺疫區。咁我哋仲有一個叫阿 Man 嘅嘛， 嗯， 阿 Man 又係嘅，阿 Man 就係咩？阿 Man 喺神獸咧，佢又係啊好撚黑嘅，又係 成日賴嘢， 係成日賴嘢，即係。即係可能去到啲女話話你過夜，到時一 Q 啦，乜嘢都有啦。即係阿 Man 咧，直頭咁同我講啊。如果你去神獸就唔好嗌我啦，其他地方你嗌我啦。 嗯、 即係佢唔肯跟你去， 嗯、 但佢又覺得哇，大佬， 呢 個場，因為佢賴得太撚多，嗯、即係最出名就係嗰次佢嗰條女走撚咗，跟住上咗我哋網友嗰間房度啦、 嗯， 上另外一個網友嗰間房度啦。咁呢啲最出名啦，係咪先？即係緊有啲網友。仲除咗呢兩位咁，我哋而家有一個遠方嚟嘅朋友噶嘛？ 嗯， 新加坡 網友， 新加坡網友，喂， 又係 佢係未試過唔賴嘢啊！佢係未試過一次唔賴嘢，即係嗰個賴嘢情況就可能唔係話無女無成，即係佢新加坡網友，佢一心一意嚟神獸玩 ，OK， 第一同佢第一次。就點樣講啊？我哋要去酒吧，轉咗酒吧。咁第二次 樓下間酒吧， 樓下間酒吧。再第二次又去，咁我哋係 sell， 因為阿張強同我講話有洗衣機啊，剩啊咁樣。咁阿新加坡網友就好想試下洗衣機係乜撚嘢，佢唔知咩撚嘢嚟噶嘛嚇。咁佢又好想試下，咁佢咪又話好啊，咁又嚟啊。佢一嚟嗰次就又打。咁啊，直頭嚴到咧，係唔可以喺神獸玩添。我哋去咗東莞揾間濕鳩嘅卡拉 OK， 啊，咁你知道酒吧形式卡拉 OK， 咁啊玩咗，當然啲女 OK 嘅，啊，咁你冇責任嘅。咁除咗嗰次之外咧，咁仲有一次咧，就係同佢去，我同佢去環江。咁你喺唔喺度啊？ 我好似唔喺。 你咪喺度啦。咁我可能好似我同阿新加坡朋友兩個一齊去。 咁我你知啦，當時嘅環江即係雖遠必諸噶嘛。 嗯。 咁嗰個經睇得架就睇得間酒店靚咯。咁啊新加坡網友成日覺得哇，間酒店好靚喎。喺新加坡就1000蚊都住唔到喎，咁樣。咁佢即係 真係大嘅。 佢只可以賺嗰間酒店嘅啫。 嗯。 其他冇嘢可以賺。 冇嘢好賺。 冇嘢好賺。即係佢係跟咁耐，奶足咁多次。 嗯。 OK。咁而家節目未出街啦，可能出咗街啦。咁啊，佢又會嚟一次噶啦。 嗯。 咁呢次奶唔奶，我真係唔肯知啊。 嗯。 咁好似咁啊，你而家上有幾位？其實好似針對唔同嘅場，有啲你冇有係零舍黑嘅咧，係有嘅。OK。 咁好似我咁咯。 好似你咁啦， 好似環江啦。 你一好黑噶喺。係 咯。 喺環江 真係十次有6、7、8次都唔愉快咯。 嗱，有邊幾次唔愉快咧？我以前節目講過，而家我因為我呢次講呢集俾土氣揚眉啊嘛一次前次啊，一次前次啊嘛，即係你最大鑊嗰次咧，我記得喺金鑽，即係環江金鑽，即係唔怕講啊，因為而家已經俾人冚撚咗啦，咁所以啲女啊四散啊，四散啊，所以咧咁啊我哋去聖 X 堡咧就立咗好多喺嗰邊嘅新血啦，咁我如果有機會可以講下嘅，即係有一件女咧係喺以前喺金鑽做嘅。金鑽做嘅識斑馬嘅，識下斑馬嘅，斑馬係另外一件女啦，喺金鑽做噶啦。咁我本來都唔知噶，原來見到佢哋喺啲微信朋友圈咧點贊咯，見到咦乜你兩個識㗎？咁佢就知道我以前都去過金鑽啦，咁樣咁其實嗰條走一走，即係一冚咗走一扎女啦。咁嗰扎女就可能分開咗去幾間場啦，黃雀啊嗰啲咁啦，一間就咁有啲去食 X 寶啦，所以咪形成而家食 X 寶啲女多咗咯。咁你嗰次去金鑽嗰次就係咩咧？我仲記得係蒙古妹。係唔肯全部開頭就諗住一齊上房嘅。但唔知講講下點解咧，全部放曬飛機啲女。因為唔淨止你喎，包括我喎。跟住佢就話因為我記得嗰次咧，我哋係租定咗維記㗎啦。跟住咧，如果講緊維記咧，就唔俾帶女上去，唔俾帶。講緊 K 場嘅女上去，咁嗰啲女冇得上，咁我哋已經人咧已經諗住錢啫，租第二度啦，但啲女都唔敢啦。但記住，佢係開頭講話可以過夜嘅噃，或者起碼可以一 Q 啦，身邊都冇啦，我同你都冇啦，嗰次我都冇嘅。咁跟住落嚟，咁跟住就我哋去食 X 度啦，因為嗰次個經驗好唔愉快啊嘛，咁咁今次就以後都唔去啦，咁去咗食聖 X 度。咁都有奶幾次啦，咁最近嗰次就係點樣講母女啦，係啦，話查牌啦， 要留下啊，咪就要睇相啊，跟住要落去接啊，咁樣 睇相啦咁樣咁嗰次啦，咁個其實嗰次經驗都唔好啊，咁你唔好啫喎，其實我嗰次嗰件女都 OK 嘅，但係我再下一次咧就同班網友去咧，就唔 OK 啦。就唔 OK 啦，因為即係林喊嗰次啦，咁嗰次我都好啦，我都好撚奶㗎嗰次，嗰次我好撚奶㗎。咁其實阿碌你唔淨止呢幾次奶嘢啦，有冇好多次我跟即記唔得到呀同你，你玩太多啊，所以我係見到你嘩喺中晒招中晒伏咁就好啦。到今次呢一次啦。 屢敗屢戰。 係啦，你屢敗屢戰喎屌。喂我 feel 到你曾經有一段時間還光啊。冇啩？ 我真係諗住再奶就唔去㗎 啦 咁。 係啊，咪你上次都咁諗㗎啦，我知你上次已經咁諗㗎啦。但係即係你都奶 咁上次即係同阿某君嗰次啊嘛。 係啊係啊， 嗰次都叫做開心，不過係冇去買啫。都叫做開心嘅。 OK 啦 ，OK。 OK 啦，但嗰次 咁係因為同阿某君一齊啫。 係啊，因為阿某君好玩㗎嘛。 係啦。 即係唔係間場可以令你開心啊？真係唔同阿任何人啊。當然你網友知，其實好多人都網友都知。知任何人邊個啦，係咪先嚇？好啦，咁樣啊，有呢啲我有俾4.2我啦，4.2有噶，咁好好明顯嘅，嗰一集係零食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打賞噶，咁仲有我睇題，即係有時啲網友咧話，幫我轉交俾阿某某啦，就俾1蚊，即係嗰啲打賞前咧俾1蚊，佢轉交，唔係轉交俾你，轉交俾任何人啦咁樣，1蚊嘅話咧，我就可以好坦白嚟講啦。我就會自己要咗佢啦。 咁任何人都唔撚自在。 咁咪知唔自在？你真係喂你喂嗱，好坦白，如果你我轉你有啲打賞俾佢 ，OK， 我可以轉達，但係個錢咧就可唔可以提高500倍咧？ 起碼都俾張五嚿水佢人哋屌你，即係名人嚟㗎，你俾黑入俾一蚊。 嗯 啊，所以如果譬如有啲網友俾四個二啊，嗰啲話明唔係俾我㗎，佢話明唔係俾我㗎，想打死俾阿任何人㗎。咁唔好意思啦，我多咗咗，我代咗啦，我代曬啦。OK， 你唔鍾意呢，我就俾撚返你囉，係咪？但係呢就唔好話如果你真係一蚊兩蚊咁俾 唔好以為啊任何人收撚咗你錢而家。 係啊，佢一蚊都冇收過我。咁仲有時呢有啲網友呢因為知道小弟個背景啦，即係社記咁，我都係。咁呢佢哋有時會捐啲錢，但佢哋好奇怪嘅，佢唔係捐俾個組織嘅，佢想捐俾個別嘅人，例如阿明啊，阿毛哥啊咁樣， 冇得咁樣嘅喎，好似係嘛？ 啊， 冇得咁樣嘅喎，好似係嘛？ 咁其實咧，某程度到飛你俾我，我咪俾佢咯，嚇。咁啊，試過有網友係嘅，俾咗兩嚿水我，咁我就將佢屌，將兩嚿水捐咗俾社記算啦。即係首先一。我想同啲網友講下先，我唔係成日可以見到佢哋嗰幾位啦。咁樣而且見面約佢出嚟見面，俾一嚿水佢哋。我又覺得， 你就算話指明俾嗰個人，我相信你話俾捐一千蚊俾阿明咁樣先算啦。佢就算你約咗佢出嚟收，佢收咗佢都係捐翻落去社記嘅咋。 我唔知啦。 總之我覺得冇意思嘅，同埋即係你咁樣要求佢都未必會接受。 唔係佢一樣啦，我冇試過啫，咪先。但如果你要我捐得俾佢哋嘅話，OK， 我當話俾佢你冇得捐啦。俾你要嘅話，捐就唔同啫嚇，俾你要啦。咁都起碼都唔落手重少少，起碼都五嚿咯，冇啊。即係你坦白講， 唔係如果佢一直有心捐嘅，咁社企有 account 嘅啫，你咪真係捐。 唔係嗰啲網友就指定要捐俾呢個，係永遠冇民怨粉嘅，就唔知點解啊？即係我唔係唔想，即係 好似冇咁嘅。 如果我當俾佢哋咯，我行街我俾我閉笑咁樣，好似閉笑咁派咯。即係咁講，如果譬如你要俾佢一嚿。嘅話，我唔覺得，我唔知點解覺得好撚少，我自己會揞四嚿出嚟 嘅。哇！咁你 砌夠五嚿俾佢哋啦。咁你即係揾個笨賊。 係咯， 係先咁唔好啩，大佬真係網友。OK， 你真係要一係咧，你自己捐去俾社記，或者你自己見到佢，你就俾錢。 係啦 ，OK， 或者你 Facebook 問下 account number 咯。 你託我嘅話，其實我唔介意，但係唔好意思，我就一定會除非五嚿啦。五嚿我約出嚟，咁我都起碼要請佢食餐飯㗎啦，係咪？唔通佢哋請啊？係咪先？咁我都約佢哋出嚟咁樣俾佢哋㗎嘛？ 地鐵面交咯，屌！ 面交咯，咁我可以嘅，我可以嘅，啊咁啊我不如而家第一嚿水我就唔會啦，你起碼都五嚿啦，即係起碼我俾個價你，如果係我咁 cheap， 先至希望你打上一蚊啊九毫九嘅啫，啊我係咁撚 cheap 嘅啫，佢哋唔係嘅大佬，當然啦，你捐錢係隨緣落座，咁你隨緣落座你咪自己。 入社記卡囉 係咪呀你咁你就如果你就真係俾我嘅話我轉頭我就入社記卡囉。咁 正如譬如突然間我話喂我想捐一萬蚊俾毛哥啊牛你幫我俾佢唔得㗎嘛係咪即係長毛都唔會話 佢唔理佢 喂即係佢唔會突然間就收人錢㗎嘛因為要申報㗎嘛呢啲嘢係咪 佢唔使 長毛唔使啦資金唔使啦但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議員或者一個公職人員你唔可以咁指定捐 咁而家唔係啦而家暫時唔係㗎嘛咁其實係可以俾嘅但係冇搞到我㗎嘛即係唔好太你唔好咁少啊咁佢都係上次有網友就咁樣俾入咗兩嚿水俾我可能以為打賞俾我㗎仆街。唔係仆街啦多謝啦。咁我即刻佢話跟住佢幫我捐俾邊咩乜。我指定啊咁我唔係啦我即刻入咗去銀行俾返咗 receipt 你我捐咗俾社記。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下次我自己捐得啦。咁下次你自己捐俾社記囉。係咪先我唔會做埋呢咁雞仔無影除非你個數好多。即係譬如你即係你話可能如果有譬如有五嚿水我先考慮㗎啦。我聲你聽你因為我要勞動我去找他們我還要請吃飯你給一嚿我要貼四嚿我不肯吃劑OK 那麼 說時間是吧時間是金錢 那我講完啦這些講完啦差太遠 大圈先 了差太遠了那麼講啦即是這次你不奶啦叫做肌肉不奶啦其實為什麼不奶呢其實我自己想過就因為金鑽冚了啲女流散那麼巧阿林林就執了一紮以前林林有幾多女呢十個八個囉。佢咁而家同佢個佢兩個係三十幾個。 就是佢自己個組喎。嗯。啊，咁佢自己個組多咗女，多咗其實坦白講，佢多咗女就一定自然會冚到一班客噶啦。咁有啲班客就自然過嚟啦。咁包括上次你唔喺度嘅，咁我哋阿 Alice。是不是你不在这 里啊？不在 这里。Alice, 那次来的他都说哎这女得好多喎、啊、即是但多多人都是奶嘢啦下嗰次啦啲女得同埋奶是两件事嚟㗎。咁、嗯、但我知道而家林林多咗啲女啦。咁、嗯、林林咪咩囉嗌啲女过嚟俾阿陆你睇啦。嗱当日咁、嗯、我又同你一齐啦两条友你三条友。两个啫系嘛？ 两个啫。 咁我哋啊，仲有一个嘅。 啊，唔系同三个网友一齐嗰次。 系同三个网友系，咁啊栽埋嘅。嗯。啊，讲一阵间先讲啊，点栽啦？嗯。啊，应该点咁讲咧？开头嚟就谂住咧，我同你，就嗌埋任何人一齐去嘅。嗯。咁嗌任何人一齐去咧，咁我就唔方便约埋其他网友啦。 系咧。 咁。點知咧？任何人咧就 又甩底啦， 又甩底啦！記住佢真係成家甩底嘅。OK， 唔係咁，佢琴日都道咗歉，咁 OK 嘅。我又即係預咗佢會甩，我又冇乜所謂。 係，我都冇乜所謂嘅。咁但係阿碌你就請咗半日假噶嘛？請咗半日假噶嘛？咁啊，我唔使講啦。因為而家環光呢間場咧， 唔係佢其實都係主要玩嘅啫，係嘛？咁、所以請定都冇所謂。 唔同啊，因為環光呢間場係兩條友都可以得咋。 嗯，係 係。係啦，如果譬如真係，如果譬如真係，佢最低消費千幾蚊。連埋又要 DJ 又要剩，咁淨係飲咗每人一千銀，我係唔會去噶。咁、如果環光佢而家係七嚿水啫嘛，最低消費你可以唔嗌 DJ， 咁醒埋林林，醒埋個少爺，咁都一千蚊落樓啫嘛。咁、其實就冇問題喎。咁我每人500，我哋出去飲酒都500啦，係咪先？咁我哋先會去喎，因為所以你告價，如果你一告價，我哋諗住去神獸咧，咁我一定有你咁你撲街啦，咁你白告啦。咁因為任何人甩底啦，我當佢甩底啦，咁佢甩底，咁跟住我都要揾林林訂房噶，咁咁啱得咁巧咧，原來個網友咧，我哋又有網友咧，亦都係揾林林訂房，跟住咧嗰個林林就問嗰個網友，你係咪同牛哥一齊？因為好簡單啫嘛，林林係驚我哋重複咗，即係你又訂，我又訂。咁就譬如原來都係出一間房俾咗訂咗兩間咧，林林要揞錢嘅，因為佢訂房咧，佢都要俾個最低消費俾間公司噶嘛，當然佢有一拆啦，即係譬如最低消費600幾，咁林林都要俾翻，起碼俾翻六嚿水嘅，俾翻六嚿水間公司咁樣先有袋，所以你哋訂咗袋而放佢飛機咧，林林就要揞錢嘅，放喺任何一個經理訂咗袋都要揞錢嘅，所以有時我覺得有啲網友咧嗌咗個經理訂咗袋。跟住你唔去咧，其實某程度個最低消費你都應該俾翻人嘅。當然啦，聽網友唔會咁會啦，鳩噏就算啦，係嘛？咁啊， 咁你搞到以後啲經理咪會話你封個紅包過嚟先啦，我唔收住晾住喺度先啦。 係啊，你只會搞到咁樣樣嘅啫。咁啊冇 OK 啦，咁樣就咁你嗰個網友咧就同我聯絡啦。佢話：牛哥，你係咪又去環江玩啦？我話係啊。咁即係可唔可以再埋一齊呀、啊、我話好嘅。因為當時任何人已經唔喺度啦嘛。已經甩咗底呀得我同你咁兩個不如就嗌多三個啦。而且我之前就同林林講，因為我話上次奶晒呀或者呢我帶個美國朋友過嚟。又唔呢女又唔肯過嘢到時仲要轉女。俾完坐台錢我哋仲要俾另外再俾一次過嘢錢俾啲女。咁我就同林林講我就話其實呃鳩佢嘅啫，我就話這個我同佢出嚟傾生意嘅。咁如果我生意跑湯，我生意蒲咗湯啦。但係所以你哋就因為你哋嗰次搞到咁唔愉快啦。咁你喺呢次你要識做喎、咁林林就話得好多女佢就又話要又用呢招咧，一講呢招我梗係全身眼一度軟㗎啦，咪個心軟啦咁 OK 啦，咁我哋咪去囉。咁開頭我哋就我又一早就去咗成 X 寶酒店啦。咁跟住呢 講緊同阿林林 book 台，我哋兩家一齊 book。 係啦。唔係。 正話講緊林林問緊你係咪同阿邊個。 係啦。跟住我哋糾正返囉。同阿林林講話唔係啊，我而家就係啦。而家就 栽埋一齊。 栽埋一齊啦。其實幾多戇鳩㗎。 如果林林係分開兩張台咧，係兩個人都會另外俾紅包佢。嗰、個網友都會俾嘅。嗰、個網友係豪爽到點樣咧？ 咪同埋生意額都大咗添，兩間房間， 係啊， 兩間房間唔係俾人。 而且嗰個網友咧，其實都好疏爽嘅。佢、係每個月就算唔去啊，唔去，佢都俾一嚿水紅包阿林林嘅。所以個阿林咧係記緊住佢嘅。冚家產又靚仔喎，嗰條啊，佢成日我寫同我提佢啊。我唔係一齊提我，費事同我網友講嘅嘛。佢成日講，誒嗰個咧，俾埋個微信圖俾啊！呢個咧，佢成日嚟㗎咁啊！啊呢排冇嚟喎，但係佢一冇嚟都係俾紅包。咁佢成日想見啊，成日想見啊呢條友啊。但係阿林林呢次係反而蝕咗㗎。 哦，因為佢今次就冇俾啦，就變咗你俾。 係啦，變咗我俾啦。但我識做嘅，我俾兩嚿嘅。啊，因為而家有得平啊嘛，有得平我俾兩嚿咯。好，咁啊，一其他呢啲。安排咗一間房啦，咁跟住我就問嗰個網友 ，OK 啦，而家全部入嚟我房玩啦，咁到時都係收你每人五嚿啦，啊，咁幾你呱啦啦，咁即係點樣？跟住我就同林林講，要間大啲嘅房，即係嗰啲蚊型房780蚊最多消費嗰啲唔要啦，咁我又你要改要間1300幾嘅，係咪啊？三米四係啦，係啦，1300幾嘅。因為你碌卡㗎嘛，係啦，所以你就知道價錢啦，1300幾嘅，咁啊要緊大間啲嘅，咁啊可能我諗冇諗住 IDJ 嘅，咁但係咧就個網友咧就佢自己公司有啲威士忌，咁啊就帶過嚟，帶過嚟，咁啊我問阿林林開唔開有冇開瓶費啦，咁原來咧嗰度咧開瓶費咧就係每700毫升，就收100嘅，即係你唔係一支收100啦。下面佢譬如打一公升佢咁你就唔知點樣計啦。 就200咯。 咁所以200啦。 咁當一出唔夠100都直接計100㗎啦。 係啦，咁即係啲大酒呢，私人大酒呢就紅酒就50蚊支。大酒呢就700毫升100蚊開瓶費。OK? 即係合理嘅。 都合理就平啲嘛。平啲 去免税店買就著數。 咁你啲網友就自己考慮啦。 又安心。 咁通常我哋自己飲我自己啤酒啦。咁我哋咁啊傾好曬所有價錢啦，咁因為要咩啊？要有威士忌關係啊，大酒關係啊，咁梗係嗌個 DJ 啦。咁DJ 咧就唔係我揀啦。咁原來個網友咧都 就已經有個 都有噶啦， 心儀嘅 DJ 啦。咁佢又係嗌咗個 DJ 咁樣啦。咁個DJ 好似400定500，我唔記得咗啦。 唔記得 啦。因為我自己俾500嘅，我俾500嘅。咁如果係400定500，我唔知啦。總之冇蝕啦，嗰個 DJ。咁俾咗佢囉。咁個網友有冇另外醒個 DJ 我唔知啦。 應該有啩。 咁我唔知囉。佢唔關我事啦，因為我就負責俾咗我自己嗰份。即係我佢應該俾呀，我咪俾囉。咁跟住就氣慾啦。睇女啦。咁當時呢嗰三位網友呢都仲未嚟嘅。咁就阿碌呢就我哋坐低啦。咁就即係好驚驚㗎嘛，你知呀，因為啲陰影太重啊。咁我知道如果呢次呢再唔好玩呢，咁阿碌你係拜拜㗎喇，我覺得你真係拜拜㗎喇，你唔會去㗎。咁我哋就 揀唔到一件事，揀唔到冇計啦，係咪先。即係但係如果你話又係嚴打又係要唔知點樣鬼鬼祟祟，我就好撚，我真係會好撚失望囉。 咁係我一冇呢間場，我哋就要搵一間啱可以兩條友，我就有時我同你兩個玩㗎咋嘛。咁個場呢我而家係揾唔到啊。唔係揾唔到，其實上沙有嘅。但係嗰啲場一定飲假酒㗎嘛。咁我就唔想㗎嘛，咁樣。所以而家係即係我要保住識 X 保大呀，唉，即係唔好咁樣樣，就打碌唔去呢我哋真係冇咩㗎啦。 佢返沙灣嗰啲囉。 沙灣冇晒啦。 冇晒。 真係冇晒零啦。我哋有網友早排去過沙灣，因為食飯盒。飯盒仲喺度。有啲飯盒就會喺沙灣去其他地方做，但係租仲住喺沙灣。咁佢影咗啲相俾我睇，嘩，金龍城啊，已經係夜晚八點鐘封撚曬㗎喇，其實全部啲嘢仲會封曬㗎喇，全部門口出面貼曬嘢啊，鎖住曬㗎喇。咁 去曬環江囉，又有一陣。 係囉，去曬環江啦，基本上又係咁啦，因為曾經有幾次嘅轉型㗎嘛。咁都係最後都去咗環江。咁好啦。 都近喎， 因為節目完之前都要講少少，都要留返下一個禮拜㗎嘛。但都講啦，呢次你點樣揀女呢？啊，講下你揀女嘅過程啊。 揀女嘅過程唔係，我記得我一開頭呢未去到呢已經諗住有個策略，就係話 一開頭係啦，唔係一開頭咧見到好嘢就立住先，跟住咧如果再見到咧再立埋咧、最多係坐兩，即係揾兩件，跟住一件坐一件，大手咁樣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保障自己。 點知都係失敗嘅呢、這個 都係失敗嘅，你冇做過啦， 因為由頭一開頭都冇啱睇，咁結果唯一即係去到都睇咗成四五輪啊，係嘛？ 有啦，四五輪咯， 先至揀到一個咯。 咁如果四五輪都好啊，即係四五輪每一輪都有四條女啊， 四五個啦。 咁即係如果四五輪，咁即係四五都廿幾個啦， 廿個啦。 但係你知唔知你淨係睇嘅係嗰班女，淨係林林嗰班女嚟嘅啫。其實阿立 所以之前我咪話咯，即係女多咗唔代表會多咗靚女咯。 其實唔係嘅， 但係咁始終即係個比例上，可能十個裏面得一件好嘅，咁你三十個裏面會有三件好咯。 係咯， 咁你有三件好嘅揀咯。 咁就揀咯，而家你做呢海咪揀到啦。咁而且有一樣嘢啦，我真係好撚簡單，我就已經其實連續舐兩次咧、我真係已經怕撚怕噶啦。我唔定止你啊，我自己連續舐兩次，我已經。好撚滾㗎啦，講真，我真係好撚滾㗎啦。不過 好撚慌啊，好撚慌㗎真係。 好撚慌啊，所以我唔撚諗㗎啦。 機不擲食， 我一見到表妹，一見到表妹，唉唔好講啊，屌你啦，咪唉今晚要食餐飽先啊，屌你啦。 即係起碼 make sure 有得食啊。 係咪係 make sure 有得食，而且佢真係淫賊嚟㗎嘛，佢淫賊過我㗎嘛。咁我坐低啦。咁啊 Alan 你係揀啦。咁最後揀四五輪就揀咗一件，我覺得幾老華嘅。 唔老 啊？ 唔老㗎，佢係個化妝奇怪啲啫。 我就唔知點解會還光啲女咧，就眼係會化妝化到，即係好啦閪。 鬼五馬六咯。 啊，即係淨係好簡單小影啦。喂，如果佢唔化妝係靚十倍，化咗仲撚豬。 我呢個其實如果佢素顏都 OK 嘅，應該。 OK 嘅。 OK 都好嘅， 但系我唔知佢有冇整過，我覺得佢好似有整過，好似有 呢樣唔關事，你自己望清楚，因為你諗住做飯盒噶嘛，佢點解會你諗住做個飯盒咧？咁呢樣嘢梗係要留翻下個禮拜先再講啦，係嘛？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又係講翻啦。咖啡記得你記得買啦，打賞記得打賞啦。咁啊 好集集提啊屌。 要集集提啊即係集集提啊。 好集集提兩三集提一次。 唔係咩 集集提好似。 啲網友話叫集集睇題喎。係啊咁樣講。啊你知啦即係我預計呢元旦 我驚好似嗰啲即係嗌人上街嗰啲咁樣呢會有淡化作用㗎嘛。 咁我唔緊要㗎你我集集提一提。你唔係真係集集比㗎嘛。真係有啲咁樣提都唔撚比㗎嘛。我集集次次嗌人上街有邊人上個街啫？我嗌人投票，坦白講，我成日覺得，即係我鳩噏話自己有三萬聽眾，我真係覺得其實係冇啊！即係死眼 fans 有三萬個嘅話，其實真係冇。咁啊，我唔會個咁嗌投票率咁樣低啊！如果多三萬個已經好撚勁啦，係咪先？係咪先？其實真係可能鳩噏，可能 唔係你話齋咁聽呢個節目嘅，可能未必。會 政治冷咁震啊！ 即係可能都會去投票，但係係投民建聯喎。佢真 係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係有藍絲 節目，係有黃藍。 係啊，我係好撚雜噶，或者咧， 即係兩邊都會有佢哋。 啊！啲人淨係支持我啊！即係我選好啲咯。啊！佢哋選全部冇用噶。咁啊 OK 啦。咁啊，個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就可以講阿碌嗰啲嘢啦。今日又講下我眼見嗰幾個網友啲嘢啦。因為有一個網友係幾趣字，因為個網友嘅朋友係令我印象幾深刻嘅，唔識講唔識聽嗰個咧，我哋下個禮拜講下啦， 好 咁啊下個禮拜見啦，拜拜。